波伊斯坦布，呢件顶住先， 顶住先， 系啊。 咁你又冇话俾佢知咧，梗系当 冇嘅，当然 唔使啦。 但系佢话好中意米色嗰件嘅， 嗯， 哦，咁都得， 系 系啦，咁都会系诶，佢、会咁远水路都话到俾个女听， 报到梦，收到嘢咁样，所以我唔知系咪呢啲啲。啲概念上，我哋认为有就会有啦，系咪？咁先人都认为生前系有呢啲咁样嘅烧衣嘅概念，咁死后都会有一个咁嘅信念噶嘛？ 咁讲啦，你话系咪真系冇？咁又我又解释唔到啊！但系通常就系会有个人话俾我听，其实真系有咯。咁咁远水路报梦都话佢有咯，咁即系有啦。咁嗰啲嘢烂咗嘅，如果你係撩烂咗嘅，嗰个先人真係话俾你听嗰件衫烂咗㗎喎。 即係我都有一个特别 case， 又係以前人哋打嚟分享啦，咁就係一个的士司机嘅讲。咁就个的士司机病走咗啦，咁有啲人就唔知佢走咗嘅，即係仲以为我哋冇乜见佢啫，冇乜联络啫，咁咁点知佢可能佢喺外地返咗嚟之后就话我哋要去咩叔嘅葬礼咁样，咁咁佢就係咩佢走咗，咁咁咁我去啦，咁咁去到嗰时候就真係烧咗架的士俾佢，咁好记得嗰、那个譬如车牌，因为你知烧衣嗰啲车牌呢特别系鍾意咩八即系类似系咁样啦，咁佢哋冇刻意记住，咁但系呢咁本来唔知道嗰个人走咗个司机呢，同喺个梦境相遇咗佢，即系我嗰个仲见到佢呀，佢报咗梦揸个车咩 number 咁样同我讲咁样，咁佢系咪真系走咗啊？定点啊？定我求其发咗个古怪梦啊？咁样佢就唔系啊？阿咩叔真系走咗啊？你真系见到佢揸住咩的士咩？系啊，唔知咩8888咁样咯。系啊，我哋就真系烧咗呢个车俾佢，即系烧咗个 number 俾佢，即系嗰啲咁样。 系咯，咁所以真系有嘅 呢个世界，真系有呢啲嘢。 系啊，真系有嘅。 系啊，大家系啊，对得住天地做人啊。 系啊， 真系有噶。 系啊，今晚好好气氛，真系有 嘅，真系有嘅。不过唔使惊，唔好做坏事，系咪先？继续阵间仲可以听恐怖热线。 恐怖热线，潘少聪。1834997 凌晨12:32， 生存电台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录得室内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2:30。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雷暴。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俾个机会我，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同一天空下，同一个共享空间，不同人各自面对不同困难，未来又可不可以一起创造呢？ 新城广播剧团带给你新城33周年台庆广播剧《共创未来》。Van and Nowhere Boys 声演卢飞， 我是卢老板最得力的员工，就算有机会跳槽啊，为了情义我都不会走的。虽然经常同卢老板顶嘴，但其实大家好有默契，每日顶嘴只是日常，绝对不会影响大家的关系。 星期一至五下午2:30在 QK 育婴室，沿途有我共创未来。晚上11:00，哔哩吧啦开大喇叭时段，细味重温。 獅子山下， 壞女孩， 愛情陷阱， 我的親愛， 千千闕歌， 捨不得你， 對你愛不完， 今生今世， 一起走過的日子。 每個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經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幾首呢？ 逢星期日下午四點至六點 FM99.7 新城資訊台主持麥卓華同你打開音樂時光大門，細味 那些年的歌， 那些年的歌， 那些年的歌。 新城资讯台， 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FM99.7 至102.1。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我哋今晚继续有吴奇云师傅啊，林师傅，其实你另一个身份咧，即系我哋认识你咧，就系喺庙宇里边啦，系就做解签师傅啦，系咁解咗好多年咯。 系都十几年啦， 十几年 差唔多廿年， 系啦， 廿年都有。 咁因为解签咧，就见到好多人噶啦嘛， 即系 各式各样啊，香港啊，同埋李家庙咁出名，好多外籍人士有过嚟啦， 都会有嘅。 系咪全世界都知啊？咁样就特登过嚟拜神啊。 好似啱啱攞咗个好特别嘅咩世界排名啊，咁啊， 个庙 世界第一啦，系咪啊？咁啊，系世界最多人。最唔系系呢个解签档咧，系全世界唯一一个叫做最多解签嘅地方。 呢个系健力士世界纪录啊？ 系咩世界纪录嘅证书？ 哦，因为你嗰度有几多档啊？有冇？ 诶，嗰度有161档， 161档 啊，162，系162。 哦，原来全世界最多。 啱啱我琴日收到张纸，佢系咁讲， 即系你其中一个啦，咁 系啦，总之其中一个世界纪录嘅保持者啦。 咦，犀利喎！啊，呢个就系我哋香港嘅劲啊， 系啦， 呢单嘢劲啊， 系啦， 攞翻个第一，攞翻个金牌翻嚟先。 呢个金牌都好难揾人打破， 冇错。好啦，我哋又 keep 住啦。 Okay, 好啦，嗱，如果咁多人去拜神啦， 系 又会嚟求签啊，咁样啦。咁有冇啲好记得或者唔知咁啱系咪话七月节咁撞到一啲嘢咁啊？求阿大仙保佑翻嚟求一啲签，我真系话撞到嘢啦。有冇一啲咁记得嘅事？ 因为呢。其实每年都有㗎喇，咁啊呢几日其实就有个人啦，咁就问屋企呢，因为佢讲话屋企啊，咁啊开咗成日都会觉得，即係佢喺厅嘅时间呢，就觉得间房呢成日都有嘣嘣声啊，即係有嘢喺度 骚扰 啦，咁啊跟住发梦呢就话佢就发梦呢就话有嘅嘢同佢讲啊，佢霸咗佢笪地方，因为我同佢讲，我喺度住咗千几年噶啦，咁我咁啊，跟住你霸咗我笪地方啊，咁诸如此类啦，咁佢就好，即系都惊惊地啦， 千几年喎， 系啦，千几年喎， 犀利喎，咁啊惊你啊嘛， 系啦，咁但系。都冇可能啊！边有千几年？ 哦，咁 系啦，咁但系 唔知几时嘅事嘅。 咁点都好啦，咁佢就嚟求支签啦。咁问即系好正常咁问家宅， 系 咁求咗支家宅签咧，咁就系都好离奇嘅。咁个签就系56号签啊， 系 咁啊，女祖桃木剑啊，咁啊，咁佢就话签文就系话安知此剑不成龙，见水都应出就中，他日飞腾千万里上空，妖娇有云中。咁其实都系讲到明咧，真系有只妖喎， 系啊， 上空妖娇有云中啊嘛。 哦， 咁啊，即系系啦，咁所以 上空妖娇有云中， 佢就都。 都话咁你冇办法喎、啊，咁即系话嗰度地方都会真系有啲因为通常唔耐嗰啲叫做鬼啊嘛， 系、 啊，即系话好多年嗰啲 修炼成精， 嗰啲叫妖啊嘛，系咪、哦、啊？咁所以佢唔系我话如果照签嚟解就唔系你唔系撞鬼你系撞妖、啊， 所以佢话成千年咯、 啊，系啊，咁、啊、所以佢话成千年都。冇话唔合理嘅、 嗯， 啊咁啊，咁但系都会系咯，咁我叫佢就拎咗把桃木剑翻去摆咯， 把桃木剑有你噶， 系啊， 哇，你 我哋会准备好的， 我准备嘅， 系啦， 系好多把定系、 我哋其实系订咗啲喺度嘅，因为耐唔耐都耐唔耐啊，大仙都会出啲咁嘅签，就叫人哋摆把剑嘅。 哦，真系嘅，一出呢啲签就要摆剑。 系啊，咁啊，好多时都会解决咗啲问题啦。咁啊，咁佢而家摆咗几日嘅啫。 系 咁啊，暂时 未有嘢， 冇唔好嘅嘢。 但系点样成千年佢住边度啊？ 啊， 佢住喺边啊？住啲咩地方？ 八乡嗰啲村。 哦，咁又唔出奇喎、 啊。咁、啊、我唔肯定噶，系咪？ 即系 嗰啲起出嚟嗰啲村屋咯、啊。 系咯，你话市区咁样。 喺、地下嗰层。 哦，咁会唔会地下系又埋咗啲嘢咁嘅咧？ 冇人会知啦。咁、啊、但系就佢话嗰个地方就搞到嗰个人咯。 嗯。 啊，咁唔知啦。咁、啊、但系就大仙嘅签就话有嘢咯。 嗯。 啊，咁有妖精、妖怪啊。 我都好少听到你讲话，直情个签系有 嘅。系啊，即系 少个。 个签佢其实讲得好明嘅、嗯，即系你唔讲到明话上空妖娇有云中啊嘛。 系 啊，咁即系话其实佢其实黄大仙嘅签系好得意嘅，即系你某程度啦，其实真系准嘅原因就系佢系好直接咁答你问题。 嗯 啊，即系唔会兜圈嘅。 系 啊，即系有阵时你如果你话去做啲乜嘢啊，或者去问卜啊，你会有一个字俾你去慢慢演绎噶 嘛。 啊，咁但系大仙嘅签咧，其实就系某程度即系好生活化。 嗯 啊，咁啊分妻咁啊分妻啦，系咪吓？咁啊堕楼就堕楼啦吓、啊 嗯， 有鬼就有鬼啦。 真系佢嗰啲字系对应到 嘅，系对应咗嘅，即系好似你七啊九签咁。真系鬼王嚟噶嘛？咁你咪做鬼咯， 系咩？ 钟馗得道啊嘛， 钟馗系 啊，咪做鬼咯， 系 啊。咁即系好似呢个签咁话埋俾你听， 嗯、 真系有妖、啊。 但系佢呢个妖又唔算影响得好紧要咗，暂时系咪？ 佢系骚扰佢咯，啊骚扰佢，咁佢就都系嗰啲叫做好似被鬼扎咁喐唔到啊，咁诸如此类啊嗰啲咯。 但住咗几耐先发生啊？佢 住咗唔系好耐啫，住咗一年多啲。 有冇拜咩五角嗰啲咁嘅嘢啊？佢 拜五角嗰啲有齐啦，咁但系就屋企里边就冇神位嘅， 系 净系得个门口土地。 个土地系佢定系本身已经有嘅？ 唔系佢自己装嘅， 佢、哦、自己嘅 系啦。咁所以 啊，土地公都顶唔到住啊！ 唔知佢点， 唔知有冇请到啊？ 唔知系点搞嘅？ 系 啦。咁所以即系日子去到呢啲日子就会有啲咁嘅签啦。咁啊，仲有一个就系话要佢执屋啦。 执屋，我妈要佢执屋咋嘛？ 唔系，因为佢讲紧话叫做开天辟地、 哦、 啊。开天辟地咁啊，走嚟问家宅咁，我话你屋企要开天辟地，咁即系乱到阿妈都。 哦， 系啦，咁所以就要执好间屋咯。 唉，呢啲成日都讲噶啦。 系啊， 因为即系当屋企气场差， 嗯、 或者即系你唔执屋，好多啲杂物啊咁样咧。嗰、那个成个气场系容易聚阴噶啦，其实都。 一嚟啦，二嚟其实即系叫做。过年即系叫做点讲啊？今年咧，我去好多啲屋咧，佢话啲屋企人有病啊，又或者真系身体唔舒服，仲有啲运气唔好啊。咁其实都系得一个结论嘅啫，就系话屋企咧好灰灰暗暗啊。咁啊，真系要清咗佢先咯。 我啱啱就系喺马来西亚拍嘢嘛， 系 咁咧。其实马来西亚应该好大噶嘛，基本上 啲人系咪先？ 即系你唔似我哋香港几百尺咁样，即系豆影。咁人哋咁大嘅地，即系普通人家就都已经住紧嗰啲 两层高嗰啲， 系啊系啊， 你尤其是远少少，唔系市中心嗰啲、嗯，根本就好平添啦， 系啊， 二千零尺随便都有噶啦，咁样啦， 咁啊三四十万， 系啦，类似系咁样啦。咁点解要去呢？就系、是、因为有个人又系话求助啦，咁、周边人认识佢，一去到咧、我见佢间屋两层啦， 系 得三个人住噶咋。全部又摆满晒杂物啦，唔要嘅嘢，又话仔咧，佢周围买翻嚟嘅嗰啲罐啊，嗰啲盒啊，全部摆到冇用啦。好啦，咁跟住最出事嘅咩？就系、是、个神位出事啦。咁令到佢阿妈咧，又系一搬入去咧，病啦，冇好过啦。咁佢神台做咩咧？我见到佢摆咗个关帝。咁佢唔系三格嗰啲，即系最正式嗰啲。 我明白。 关帝摆咗喺侧边。跟住隔篱就摆咗自己做祖先个牌， 系 祖先个牌仲大过个关帝， 系 咁你咪又系大镬咯。 个关帝有冇烂先？ 佢又未，我又未睇到有烂啊。但系根本个位置都唔啱噶嘛。 你话系咪唔得咧？咁又未必话好唔得嘅。咁但系咧好多时咧，我见嗰啲出问题嘅话咧。就唔知点解摆个烂嘅， 哦， 即系个关帝一系就断手啦，系把刀就分开， 系 乜都齐， 佢哋唔理噶啦，总之系一路摆开吓，咁就照摆啦，咁个神又唔在位又唔知啦， 系啊， 咁你祖先有咩可能大过个关帝咧？咁样系咪先个位？ 系咯， 即系好多呢啲， 好多呢啲， 就搞到。自己擺咗啲咩都唔知道，咁所以真係希望大家有時知道你擺緊嘅嘢或者嗰個位置上面係咪適合呢，屋企個環境係咪適合坐個神喺度呢，咁樣即係有時都唔係㗎嘛。 同埋間屋咁大呢，我哋都係要搵個好位嚟放安神。 係係 咁，如果擺一個唔好嘅位呢，其實會病㗎。咁所以都要有陣時都要揀一揀㗎。 係呀，同埋要諮詢係專業嘅人士啦。好，我哋返嚟最後一次恐怖熱線。 你讲嘢可以俾几万人听到，你有乜嘢想讲啊？ 咪 FF 啦，有你一个人肯听我讲嘢，都偷笑啦。 咁又唔好咁谂，要投身广播界，有机会啦。报读新城电台同香港都会大学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合办嘅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课程，就可以接受一班资深广播人嘅教导，学广播制作同埋沟通技巧。表现优秀嘅学员仲有实习机会噶。 咁我都即打31209988或者上 metroradio.com.hk/997睇详情先。 课程仲系持续进修基金认可，11月就开课噶啦。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4年第24期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未制莫文蔚 and the masters。 为时尚早，该和好和好，该复杂复杂。 在加纳共和国离婚，飞道尔大荣。 你还爱我吗？我没办法看着你。 苍白 Jude 陈咏希，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10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好啦，翻到嚟今晚7月14晚15嘅凌晨啊嘅恐怖热线啦，咁仍然有吴师傅喺度。嗱，师傅 你好。 咁我哋今晚我都读一出一位朋友啦，系嚟自石壁监狱嘅一位朋友，佢个名叫做寂寞的斋烧鹅。 寂寞的斋烧鹅，食斋啱噶啦，而家因为呢啲时节咧， 系啦， 系要食斋噶嘛，七月节咁样。喂，咁佢分享一单嘢咧，都几恐怖喎、 嗯。 有冇去过喜灵州啊？ 嗯，都系去探个朋友啦， 系咪啊？嗱、嗯，呢、這个地方咧就我未去过喜灵州，好似话唔系人可以去到噶，要禁区置嗰啲嘢噶嘛。 有人带咯， 系要有人带啊。总之就系啦，咁佢佢本身而家就喺石壁。就服緊刑啦，咁、今年就第十個年頭㗎啦，咁佢就幫我打聽到有一單嘢喎，呢單嘢呢都幾恐怖，咁就係啲前輩講嘅，咁就發生喺十幾年前喜靈州嘅少年戒毒所，咁當年呢呢、這個戒毒所其中一隊嘅人嘅工作呢就係、是、要出去剪草咁樣啦，即係咁我哋成日睇戲都有時都會見過啦咁樣，佢話某一日呢職員阿 M 呢就带住一班服紧刑嘅少年出去剪啦、好啦，当剪到大概个零钟头之后咧，咁少年反阿 A 咧就走去问阿职员 M， 就话：喂，阿老细，我哋都差唔多剪好晒噶咯，但系咁啊，职员 M 就见阿少年反好似欲言又止咁，就问你咩事啦？咁啊，佢就话：嗱，老细，我哋就争嗰个大哥坟未剪啫，咁样。咁仲剪唔剪啊？咁嗱，出现咗个大哥坟呢个名吓、我唔知阿师傅有冇听过。我系听过嘅， 唔系 系啊。总之里面有一个好好大嘅一个坟啦，同埋唔系好掂得嘅。总之呢个坟系一个禁忌嚟嘅。总之一个叫大哥坟。咁佢哋就嗰、个大哥坟使唔使剪啊？咁其实就当时职员 M 咧就叫阿少年犯就话你带我睇下先啦咁样。因为可能佢又唔系好知定点啦，但你带我望下啦咁。佢话一望之下咧，就见到一个比正常大两倍嘅一个坟头。最奇怪嘅就系当时见到个坟头咧，系比四条都比较粗嘅啲铁链咧，系绑住咗嘅。即系好似啲小朋友嘅手臂咁啦，就未至于大人咁样啦。咁啊捆绑住咗，咁可能因为个当时嘅天气好热啦，咁再加上咧，咁呢、這个M 啊，职员就唔想失威俾啲僆仔睇，咁啊，职员 M 就话：，冇嘢，照剪啦，有咩事我咩咁样。嗱，佢讲咗一句咁样嘢，咁啊之后嘅少年犯佢哋好无奈咧，就继续做啦，因为佢哋觉得唔系好似唔应该掂啊咁样啦。咁啊，老细叫咪照做咯，咪照做。好啦，咁啊，当晚因为工作做咗一日关系啦，呢班少年犯就好快就瞓着咗啦。但系到咗半夜，嗰、那个少年犯。朦朦胧当中就听到铁链声，咁已经唔够胆擘开眼噶啦。咁我听到铁链声越嚟越大声，正越嚟越近。咁当时咧十几人捅我仓噶嘛，咁佢哋咧就已经好惊。嗱，佢冇交代系咪全部听到啊？我相信佢系啩。当时佢自己吓已经好惊啦。好啦，个感觉咧就已经去到佢个床边咯。嗰啲声咧突然间停顿咗，然后传嚟一把好恶嘅男人声，就话。做咩人我紧屋啊？哇，咁样、咁少年犯咧惊到咧魂不附体啦，咁、大叫咗出嚟，咁醒咗之后咧，其他嘅少年犯咧，即系都嘈醒埋其他少年犯啊。好啦，当职员嚟到嘅时候咧，就见到佢喺度大喊啊、大叫啊，块面啊紫咁白咁样啦，即时就带走咗少年犯，我谂去到医院之类嘅嘢啦。好啦，嗱未完、第日个少年犯咧就将所有经历就讲翻出嚟啦。咁职员咧就即刻揾翻当时当值嗰个 M 啦、就问翻咩事啦。咁一查之下。就发现呢个职员 M 咧，原来冇翻工，电话打唔通，隔咗大概半个钟头，咁收到一个咧，阿职员 M 太太打嚟嘅电话求助，内容就系叫人，喂，你哋快啲过嚟天后庙帮手啊，咁样，好急咁收咗线啦。咁大家听咗之后咧，即刻去揾佢啦。嗱，去到嘅时候咧，见到现场咧就好混乱。咁佢原来喺个天后嗰个神坛里边咧，啲嘢乱晒，嗰啲祭品咧就摆到乱七八糟，或者可能发。癫啊，发狂咁样啦，咁啊，职员阿 M 咧就喺地下度咧，就攞起啲祭品，唔知做乜，咁、面色咧就好差，咁啊，又喺度咧，目露凶光，对晒所有人啦，系啦，咁我谂似啲鬼上身噶啦，咁就即刻要带佢医院啦。嗱，当佢醒翻之后，咁啊问佢就发生咩事啦？咁、其实原来佢哋咧都有一个亲友就带翻一个师傅。就同埋呢一个人呢 就去嗰个现场嘅。 嗯， 咁要坐船去噶嘛。 嗯， 咁原来咧坐上去嘅时候咧，呢、這个职员咧又再发作，佢、差唔多推住太太落海咁滞。 嗯， 咁大家都见到嘅时候就及时制止佢啦。 嗯， 好啦，都差唔多去到码头嘅时候，个师傅突然间就话：，哇，唔系啊嘛！问佢发生咩事啊，师傅？师傅话见到成个码头全部企晒灵体， 嗯， 我未试过咁大阵仗， 嗯， 好啦，当师傅做完一切嘅仪式之后咧，就应该就冇事啦，咁样，咁啊都叫过一个段落啦， 嗯， 咁但系听讲呢个职员 M 咧，两年后就退休啦， 嗯， 但系退休之后佢嘅生活咧，都有人话佢成日好古怪啦， 嗯， 都唔知做咗啲咩咁样嘅咁情况， 明， 哇，即系佢真系佢孭咗啦。咁掂得啊！嗰份，因为 一嚟啦，二嚟其实佢照睇啦，照听啦，那个情况咧，其实就系好多时咧，都会有好多人鬼上身都系咁嘅。 系 咁而呢个情况嚟讲就啱啦，咁就 都有啊。 旧年系啦，旧年咪有个大埔嗰度碎尸嘅。 哦，系啊，系啊， 嗰单嘢，咁我哋讲后边嗰啲啊，后边嗰啲，你当鬼故听，或者我哋夜晚啊，讲鬼故 ，OK。咁啊，有一个都系有公职嘅人员啦，吓，咁佢就都有一日就都走嚟问咩事啊，咁就我话有啲问题，好多嘢好麻烦， 古怪， 好古怪，咁啊，我话咁你上去求个签睇下啦，咁真系啦，俾一支鬼王签佢。 你就头先讲嗰啲鬼王签， 啲鬼王签佢，我话咁好麻烦，咁你因为佢上香嗰阵时咧，已经系真系去大师面前上香已经震晒噶啦。我话咁不如你搵一日上嚟，我帮你清啦吓。咁佢一嚟到咧，已经咧就变声，变咗。即系变咗唔系，即系入屋嗰阵时正常嘅，一去到个神坛嗰度咧，把声咧其实系变咗个男人声，即系好喺度嗌，又突然间又变女人声、 okay. 又讲嘢，咁因为咁我系都揿住佢啦，跟住叫又帮佢揿住佢，跟住写啲符喺个手度，喺度慢慢嗌啦，话好热啊，即系嗌晒，咁跟住再拍佢，咁佢先醒咗。醒咗，跟住就问佢啦， 做咩？ 佢发生咗啲咩事？佢话去嗰日咧，只不过系经过 嗰个 摆嘢个地方嘅、摆嘢嘅地方嘅，即系精密房，摆嘢嘅啫，但系佢度都闻到啲好严重嘅味道，咁跟住之后咧，翻屋企又呕啦，跟住好唔舒服，先嚟搵我， 唔出奇， 但系因为正常啦吓，其实系唔会闻到噶嘛。 系 啊，唔会有味噶嘛， 因为佢正话 封好晒， 系啦，封或者唔可以掂噶啦， 系啦，系啦，佢冇噶， 其实 只不过经过嘅啫。 哦，明白啦，其实嗰、那个地方最猛嘅就系证物房啦，应该真系 理论上 系咪系真系噶？ 系啦，理论上系， 理论上系，因为所有嘢嗰、那个嗰啲出现嘅问题啊， 全部都系 完全所有嘢发生过嘅嘢嘛，都喺嗰个位嘛。 系啊， 哦，证物房，其实咧呢位朋友咧。佢封信吓，佢有个后段嘅，佢所讲嘅嘢同你啱啱所讲嗰单嘢系有啲关系啊。 咁 我唔敢读出嚟。 O K， 继续读埋啦。 我唔读住。 好， 我私底下俾你睇。 下星期继续。 佢我私底下俾你睇。你咁啱讲呢件事， 系啦， 佢就系写咗五六行字系关于呢单嘢。 系啊，咁所以 我唔读住啦。 Okay. 寂寞的。斋笑我，我谂你知道我讲紧咩，你一定好保留个神秘感先。好啦，今晚七月十四、十五嘅凌晨，唔该晒吴乔云师傅。 好， 大家好事高运啊！ 嗯， 冇嘢嘅，放心。 冇嘢。